没错，在今年的 US News 综合大学榜中，前100所学校中有9所综合大学提供了滚动录取。尽管这种录取模式通常不受申请截止日期的影响，不过一般学校也会给出一个最佳的申请截止日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是哪9所高校吧。 好的，在这个哈宾州州立大学2018 US News 的排名呢是52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呢是11月30号。那么排名第二的是普渡大学，排名第56位哈，优先的申请截止日期是2月1号。匹兹堡大学是2018年 US News 排名的第68位，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2018 US News 的排名呢是69名，优先的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1号。 接着往后看，密歇根州立大学2018 US News 排名是第81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11月1号。约翰姆顿分校2018 US News 排名第87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1月15号。塔尔萨大学2018 US News 排名是第87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1月15号。同时还有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2018 US News 排名第90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2月1号。罗斯切特理工学院2018 US News 排名是第97位，优先申请截止日期是1月15号。 那么想要申请这些学校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好时间哈。澳大利亚因为它这个优秀的教育资源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吧，是中国留学生最关注的留学目的地之一了。那么同时呢，也为一些优秀的国际学生啊提供了一些留学后和就业移民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根据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啊，2012年到2016年，在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发放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数量是翻倍的增长，从24000多个增长到了51000多个。其中呢，赴澳大利亚读中学的中国学生呢，人数是增长了51.6%哈，好像是很庞大的一个数据。那么从这个赴澳大利亚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呢，人数也是增长了181%。赴澳大利亚读硕士的中国学生呢，人数增长了106%，好夸张啊！ 确实是非常的热门。最近呢，结合澳大利亚官方数据及自有数据呢，启德相关机构也是发布了2017澳大利亚留学报告。数据显示呢，中国留学生选择的最多的10个澳大利亚的城市依次为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阿德莱德、堪培拉、珀斯、纽卡斯尔、武伦贡、霍巴特、黄金海岸、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仍然是中国留学生的最爱。塔斯马尼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也是因为更多的优惠和移民的加分政策，吸引了不少的中国学生。赴澳读本科的中国学生选择的最多的专业为商科专业。 那么2017年澳大利亚留学报告的这个调研数据显示啊，赴澳读本科的这个中国学生呢，专业选择集中在商科、工科、文科、理科，紧随其后的是艺术、社会科学和医科。而赴澳大利亚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呢，专业分布为商科，依然是一个热门的科目哈。但是近年来随着这个澳大利亚移民政策以及就业形势的改变呢，中国留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越来越理性了。 另外，一些与就业市场紧密结合的商科细分新兴专业也是如工料测量、物业估价、物业管理、营建管理等，而风险管理、红酒营销等专业技能与商业管理相结合的专业，因其独有的特色也是逐渐受到了热捧。无论从移民的角度还是从就业的方向，这些专业确实都值得我们中国学生关注。那我想问了，曼宁如果说去留学会选择什么专业呢？还是会选择传媒类的吗？ 如果要让我再留学的话，我肯定要换个领域学习一下了哈。而且我还真的研究过这个专业的问题，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专业啊，它看起来特别像，傻傻分不清楚了。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你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也许是理论和应用之间的区别。 哎，你这个说的有点靠谱哈。其实它主要呢是说这个计算机，从计算的角度哈，研究它的这个计算的算法以及可计算性和编程语言等等，它更像是一门科学啊，比较侧重于这个计算原理啊、算法理论等等这些。那么它的数学和逻辑呢，其实更加重要。而这个计算机工程哈，简称是 CE 吧，它从计算机工程设计的角度呢，是研究电路啊、电子等等这些，它其实是比较偏应用的一个学科啊，性质它其实是工科的。那么在这个操作层面呢，CE 的学生除了要掌握编程相关的技巧之外哈，对于电子工程方面的知识其实也是要熟悉一些的，特别是这个电路啊、电子学啊等等这些。 从他这个就业的方面来看哈，学 CS 的人大多都去了像微软啊、百度啊、脸书等等这些软件开发公司，而学 CE 的人呢大多是去了英特尔啊、苹果、黑莓啊、思科、华为等等这些硬件设计的生产企业了。 哎，长知识了，那我来考考你啊，金融会计、金融工程、金融学、风险管理，你都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啊，我连这个名字都记不清，你说的是什么？ 确实啊，每年出国的学生中啊，有大批人都选择读金融，但是呢，金融大类下细分的专业实在是太多了。金融会计是最常见的金融专业之一，金融工程是金融学科当中比较难学的，它有时被归在商学院的这个类别之下，有时呢会设在工程学院的类别之下。其培养目标呢是使学生日后成为金融工程师。在最初申请时呢，金融工程一般要求申请人在本科阶段有应用数学或者计算机工程相关的背景，本科可以是非金融专业，但必须有数理背景。金融学是偏重理论学习，期间学生呢会接触到企业融资、金融计量学、投资分析、会计课程等。金融专业融合了金融工程专业，而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则是金融工程的核心内容。学生如果是想从事投资风险评估员，可以选择金融风险管理专业，如果是想做金融工程师，可以选择金融工程专业，而金融专业毕业生则从事金融分析师比较多。 哎呦，看来子昂还真是没少做功课哈，虽然这个我也听不太懂吧，但是感觉还很高大上哈。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呢，一定要弄明白这些看起来相似的专业它到底有什么差别，从而呢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专业。那么以上呢就是第一个环节高校大事记，接下来呢马上进入海外高校情报站的金手指访谈板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呢我们嘉宾啊是从英国刚回来不久的铮铮同学，来铮铮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铮铮。我之前呢本科是在美国念的，堪萨斯州立，我学的专业呢是农业新闻。研究生呢我是在英国苏格兰赫瑞瓦特大学，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国际管理。 哎，郭铮其实我还是跟他比较熟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刚才说他从英国回来，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准确，其实他是从美国和英国回来，他的留学经历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了。 哇，英美这是两大留学热门的地方哈，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美国和英国学习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不同地方其实还挺多的，那我们从刚入学开始说吧。那英国刚开始入学呢，他的整个学习节奏没有那么快，所以呢你比较好给你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更好的去适应。美国呢你读书上来一下节奏会很快，因为它每个月要有一次考试，每周要有一次小考，每个月有一次大考，然后还有期末考试，平时还有写作业， 感觉回到了高中的时候。 对，就很崩溃，所以压力会很大，还有一些语言问题。英国呢就会好一点，他平时上课呢也是做一些小组的作业呀，但是它没有那么多的考试，会让你写一些论文之类的。 如果这个考试不过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 如果在美国的话，它是小考可能给你算 20% 一次，然后可能有几次，然后算百分之多少，然后如果不过的话呢你就得重修了。如果 GPA 太低的话，你可能签证都会有问题，你就不能再继续念了，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美国念书我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念了四年感觉怎么样？ 对，感觉挺爽的。而且他每个学期呢，英国假期很多，然后你有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呢可以去 周边玩一下。 对，去欧洲玩，然后可以同时你也可以学习到更多知识啊，对吧？ 比如说呢，比如说什么知识呢？ 比如说哪儿东西更便宜，哪儿的 学习到一些购物知识。 对，哪个国家的帅哥更帅，哪个国家人更高，就身高更高，可能就是这些。但是你在美国呢，你只有春假和秋假一年，然后就是寒假和暑假。寒假暑假呢你也可以去修一些你的学分，如果你要想尽早毕业的话。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念书会更自由，你更好掌控你的学习节奏。你在英国的话可能就要跟着学校的节奏来了。 其实这时候我想到一个话，就是说其实铮铮这块说的也是美国和英国有很大的区别嘛。 对， 我记得我另一个留学的朋友说过一句话叫 在美国学的是未来，在英国学的是历史。 对， 这句话真的觉得有没有道理？那你觉得就是对于学习方面，你觉得英国和美国的你的同学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哇，你这问题问得太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英国我感觉更多我身边的同学呢是欧洲人很多。 嗯， 那英国本土，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读的是研究生吧，英国本土的特别是苏格兰人很少，我基本上做的每节课的小组基本上五个人，除了我是亚洲人，其他四个都是来自可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这种国家的。你在美国呢，可能也加上我学校的位置是中部，美国人比较多一点，白人很多，然后你就会感觉到他们更愿意去问我一些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一些历史，他们很愿意吸收新鲜的文化。那英国人呢就不太会，英国人更多还有欧洲人更多的是聊自己的东西， 嗯， 他们不太愿意去接受，也不太愿意去了解你们国家或者是亚洲人是什么样的文化啊，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啊，你们喜欢什么呀，他不太会问，他更愿意聊自己，就更自我一点，我感觉。嗯， 那平常在这个做小组作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英国读书和在美国读书有什么区别呢？ 嗯，小组作业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会很照顾我，因为我可能也是外国人， 嗯， 他们就会把一些语言比重比较大的工作，他们就会分担了，就让我做一些数据的搜索呀， 嗯， 还有一些就是提供我更多的想法。如果要在英国念书的话呢，因为他们也是欧洲人，大家其实英语水平都差不多， 嗯， 而且可能那时候我在是爱丁堡吧，大城市，可能他们社交活动会很多，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网络呀或者是手机啊这种社交软件去联系。 大家见面比较少， 见面很少，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娱乐活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然后在美国呢，就大家真的就是会通过社交软，也是通过社交软件，然后但是去图书馆很认真的对待每一项工作。其实我觉得说是英国人很认真，但是美国人虽然粗犷，但他同样对待一件事儿也是会非常认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美国人更有热情一些？ 对，美国人很有热情，而且求知欲很强， 就好奇心也很强。 对， 比如说问你中国的文化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他们有一次还问我说：“哎，那你们中国人一年要吃多少大米？”这个问题简直给我问懵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肯定会比日本人多吧，然后我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我们就 Google 一下吧，然后结果我觉得中国还是中国人吃的比较多， 嗯，可能是不是因为中国产的比较多呢？ 对，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啊，去旅游的时候学到了各种知识啊，我和子昂特别的好奇，来子昂你来问吧。 对，其实尤其是作为一个男性啊，我特别好奇的就是，那郭征在就是见到了很多各个国家了，在欧洲这边也是有很多的见闻，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的见闻，那么刚才也说过有很多的这样的学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包括见到了很多的见识，那我最关心的就是那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同学最帅？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我还是觉得中国人最帅。 真的吗？ 真 的吗？ 真的，特别是我坐在身边的子昂， 哦， 就很帅。 这么一说的话，这我还真是无法反驳了。 但是我可一点都不相信啊。 嗯，那我觉得就是除了中国男生啊， 嗯， 长得很好看以外， 当然， 我觉得中国的留学生可能给很多的这个外国学生印象是学习也很好。我听到一个传闻啊，因为我没有到美国留学过， 嗯， 就是我听到一个传闻说，外国的学生数理科都非常的差，中国学生经常是他们奉为神一样的数理科的榜样，是这样的吗？ 怎么说呢，那时候我不太相信，但是通过有一学那课是农业机械，当时呢要算一个圆的面积，我旁边的美国同学，男生很帅啊，美国大男孩很阳光，他过来问我，我以为他要跟我搭讪，结果他来问我说怎么求圆的面积 啊，圆的面积这不是小学的时候， 哎呀，他不知道这个公式啊，我当时我就想他们得是有多，就是他们的学习基础是有多薄弱，因为当时每次啊考试发卷子，我们卷子都会附上一张它的那个公式表，你需要这次考试你所有需要的公式它都会给你列在后面。 哇， 他每次都是会要看后面那给的那什么，所以他们不用记 啊，哦，明白， 有一些很简单的公式也会告诉你。 那我就简单的求证一下，他们会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啊？ 会啊，我们学数学课的时候，在大学修数学的时候，正好也修到怎么求二元一次方程了。 就是在大学的课程里， 对，很简单，对。而且在上生物课的时候，也会求一些元素周期，给你元素周期表，然后让你来算。 等价配平。 对，会学等价配平，在大学的时候。 嗯，也就是我们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对， 在学的、复习的这些数理化的知识， 对， 在大学里他们正在学。 对，而且你还不用背，因为他把元素周期表会给你。 哇，那岂不是铮铮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简直是学霸一个？ 反正怎么说呢，不敢太夸下海口，但还不错。 哇， 那就是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在他们的数理化的程度上，或者说在这个大学的课程的这个深度上？ 美国因为我读的是本科，所以要修一些很基础的课程。英国呢，我读的是研究生，所以直接学的就是很专业性很强的课了，所以没有这么基础的课。嗯，所以我也不太了解欧洲人的数学水平到底是什么程度。 不是说他们一般那个找零钱的时候就会看出来吗？比如说，75块钱，我给人家25、嗯，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找了，是吗？ 但是我发现德国人算数很厉害。德国人有时候那次去德国玩的时候，我还没算出来呢，人家直接把找好的钱给我了，而且当时很复杂，硬币啊，人就一下就给了，而且是老太太。我觉得德国人数学超好。 那可能他们是因为比较严谨，所以对数字比较敏感吗？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对，可能也是这个一直在做收银或者说找零的工作，职业素养比较高。 熟能生巧，是吧？ 对对对。 但其实不管就是他们的学习内容是如何啊，也是就是这些无论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他们确实都是在学学问的，在学东西的。 对， 那就是有学习就有考试嘛。其实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啊，还是比较害怕，或者说这个考试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那外国的学生，就是或者说在美国或者英国的学习环境下，考试会不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一次关卡呢？ 当然，考试真的非常非常可怕。在中国我们知道考试不能作弊，在国外呢我们也知道国外是很注重你诚信的，你绝对不能够抄袭，抄袭的话是将面临很严重的惩罚的。那在美国最有意思呢，是他们考试环境美国英国还挺不一样的。美国呢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阶梯教室，或者是教室大家隔开坐，你随便坐，你想坐哪儿坐哪儿，没有你的座位表，只要你拿上你的学生卡，拿上你的那个铅笔，拿卷子就涂就坐，交完了就走就好了。但在英国呢，是在一个那种体育馆，大体育馆里头，然后呢把每个桌子就一排一排一排一排桌子，然后它会分 ABCD 很多个区域，那可能是本科生，然后也可能是研究生，大家混在一个场地里去考试。当时我有点费解，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考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怕我们抄袭呢？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最主要的我自己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教室太小了，大家分不开，坐不开，大家每个人都要人挨人，所以就要只能是给他搁到大的体育馆里面去考，这样呢你就会有莫名的紧张感。可能 A 区域的呢只考从11点考到12点，B 区域呢是从11点考到下午2点， C 区域呢可能又是不一样。等你正写的时候发现有人交卷， 旁边的人走了， 对，就很紧张，然后结果要、不是我这区域的，没事没事，然后就可以再接着写。而且他做的都是那种简答题，你一道题你可能就要写好几百字，就很容易打断你的思路， 就写着写着突然说哎他走了，然后回来就忘了自己写了什么，是吗？ 哎，我下一个点我背的是什么来着，就会忘了，就很容易影响。 所以这还是哈考试有风险啊，就是受到旁边的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好的，我们刚才呢跟曾经在英国和美国都留学过的铮铮同学一起聊了聊在英美两国不同的学习氛围，那么他在衣食住行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呢？啊，其实一说到吃哈，很多吃货马上就按耐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悦了，打算去异国他乡去啊尽享美食了。其实这两个国家的美食，铮铮更喜欢哪一个呢？ 我更喜欢美国一点吧，因为咱们从小到大一直吃的东西啊，像肯德基啊，什么的，还有一些美国快餐呀什么的，基本都是美国的东西。我更喜欢吃美国，还有必胜客。话说到这儿，我想说必胜客最早第一家店就是在我读的本科的一个大学那个小镇堪萨斯，曼哈顿堪萨斯，就在那儿，那是第一家。 所以你去那儿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哎呀特别有感觉呢？ 去 去那儿我可以没有吃那个。我是 为什么 我是在那儿学了第三年的时候吧才第一次去吃必胜客，因为在国内吃挺多次的，所以 还是要尝一些没吃过的。 对对， 嗯，那么在美国你喜欢的最喜欢吃的次数最多的是什么呢？ 嗯，因为我很爱吃肉，我是肉食动物，所以我吃最多是猪肋排还有牛排之类的。 那应该会很贵吧？ 还好还好还好，就是我觉得还 OK， 我能接受价格。如果很贵，美国我觉得比较贵的对我来说可能是日料，或那种更好的韩餐，可能相对来说稍微贵一点。 嗯，那这时候刚才说的是美国啊，这时候我又忍不住了，我感觉今天更像是一个就是谣言粉碎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听说英国的料理水平很差，经常就是尤其是在前两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人们总是在吃炸鱼和薯条，是真的有这样的炸鱼和薯条的存在，它到底好不好吃呢？大家平时会是食物种类很匮乏吗？ 怎么说呢，如果你很爱吃番茄酱，我觉得炸鱼和薯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俩都是用来配番茄酱吃。 对对，如果没有番茄酱的话，这两个薯条和炸鱼我真的是吃不下。 都是凉的吗？ 是热的，但是没有味道。可能我口味比较重吧，我喜欢吃有味儿比较重的，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蘸很多很多的番茄酱我才能把它吃下。 那在英国会不会自己做饭呢？ 当然也会，更少一点，因为就是自己嘛，自己住，所以简单的吃一点，还是主要是在外面在学校吃。 那除了炸鱼薯条以外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呢？ 因为我所在学校的位置呢是在苏格兰，苏格兰有一个美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叫 Haggis， 是拿羊杂做的。因为 还是肉是吗？ 还是肉还是肉，但是那个是那儿最有名的，因为我不爱吃羊肉，有一点膻味儿嘛，所以我觉得一般，但有些人会觉得那个特别好吃。 其实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羊杂的，只是我喜欢的是西北的羊杂碎，不知道味道会不会有一样的地方。那很想知道，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说留学的话题了，其实学校里学校好不好，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标准， 食堂 好 不好吃。 没错，那就是在英国留学和在美国留学应该也都是去过很多食堂去吃饭的，觉得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值得推荐的地方呢？ 其实没有哎，因为在美国和英国吃的都差不多，食堂都是一些汉堡啊，或者是 tacos 那种饼加东西，要么就是炸鸡翅和薯条。但美国学校稍微好一点呢，是有一个中国快餐，你可以点炒面呀，或者是点几个很美式的中餐，那样还可以怎么说慰藉一下我的中国胃。但是我们英国学校就没有，很难过。 那这个在食堂的文化上有没有什么跟中国学校，因为我们铮铮应该也是无论是工作以后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也都是在食堂有过就餐的经历，就是我看过一些影视作品里感觉他们的食堂文化很浓重，有在食堂里玩滑板的我见过的，有在食堂里这个弹琴唱歌的，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学校的食堂里可能大家都是吃了饭走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在美国食堂呢，我学校的食堂呢就是会有很多电视机，会有大的电视，如果出现比如说一些球赛，橄榄球赛啊，你可以在那儿看一下，就很放松。如果呢是过节，如果或者是有恐怖袭击的时候，它也是会滚动新闻的，你可以时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英国呢稍微，英国怎么讲呢，英国大家是更，英国我没有注意到我食堂有电视，大家就是安安静静的或聊一些自己的事儿，吃完了就走了。外国人美国人呢，他的口味比较喜欢酸甜一点的，如果你是喜欢吃酸甜的，那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你是爱吃咸或者是酱油很重的，可能会有一点点，或者你很爱吃辣的话，可能你在国外的话相对来说有一点难过，你只能靠老干妈了。但是我想说在英国的话，吃火锅很方便，简直火锅煮一切。我在苏格兰念书的时候，中国所有中国餐馆你都是可以吃火锅啊，有很多中国餐馆吃火锅很有名的，然后呢你可以摇鸳鸯锅，可以煮一切海鲜，煮螃蟹煮虾，就是一个人就是自助形式，一个人可能多少十几磅或20磅你随便吃， 这还挺爽的。 就是英国，在英国吃火锅比较方便。 对，很方便。你在美国可能没有那么方便，但在英国吃火锅真的超级方便。 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 对， 扔给你一个锅，然后食材我就摆在这儿，你想吃什么自己加。 不，食材是你跟服务员说我要什么什么、他也没有固定量，他又给你一个铁盘，就把你要所有点的东西都给你端上来，小量的你自己盛，然后你不够你再跟他加，很方便。 明白，难怪铮铮自己不做饭哈，原来还是一个可以替代的吃的嘛。 对对。 好的，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说完这个吃啊，咱们衣食住行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想聊聊这个穿衣方面的或者买衣服方面的，因为这个衣服也是我们必须生活品嘛。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在英国这边啊，应该是阴晴不定，那在这个穿衣方面，铮铮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 其实我觉得在英国要买衣服还挺省钱的，因为你一件大衣几乎能穿一年。你这一年它没有夏天也没有冬天，冬天是有，但是下雪，但我感觉没有那么冷。基本上它的气温都是夏天的时候，我记得我9月份去的，当时是15度。 9月份15度， 对，我那边因为我是最北边，所以那时候已经开始穿上一些厚的外套了。等到12月份的时候下雪了呢，我可能穿一件羽绒服，等3、4月份我又穿一件外套，所以我基本上是来回倒着穿，很省钱。 所以它四季也不是很分明， 不分明，一点都不分明，基本上都是阴雨天，然后就很冷。 那要不要随身都要携带一把伞？ 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会随身带伞，但是我发现在下中雨，或小到中雨的时候，街上人打伞很少， 就淋着吗？ 对，淋着，大家都淋着，或者是哪怕有很绅士的人拿着棍伞，他也是会那么走，很少打，如果下大他会打起来，所以我要感觉我打伞的话会很傻。到后来，所以我也就 干脆不拿了。 对，干脆不 算了。 对，淋着算淋，其实也还好，也没有感冒啊什么的，感觉还挺好的， 还挺浪漫的， 哎、很浪漫， 有一种感觉、 对， 那么其实，在这个英国，我知道哈，夏天也不是很热，对不对？远远没有北京热。 没有，英国夏天还挺舒服的。 就是不会有大太阳，也不会中暑，是吧？ 也不，当然不会。你可以就，但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一定要注意它的温差。在美国呢，可能稍微痛苦一点，夏天太阳会很毒，冬天的雪会很大。因为我在中部，那时候下大雪呢，我们还会停课。每天最盼望的那时候就是 下雪下大了，学校什么时候停课，然后就开始刷学校官网，直到刷出信息来，我们今天停课，就很开心的在宿舍里玩耍。 这种停课的机会会很多吗？ 那要根据天气，我们在中部，如果下雪天很厉害的话，有些老师可能或者学生开车呀，来校区会很危险，他可能就会停课，或者是有那种龙卷风预警的时候 也是会停课的。 对，会停课。 那停课的时候会干嘛呢？也不会出门了吧，这么大的雪。 对，但在下雪前一定要去趟超市备水，怕水管会冻住。然后呢，去超市买一些你爱吃的，然后几个朋友在屋子里，然后吃火锅，然后一块看剧，然后大家在一起写写作业，美好的一天就过去了。 哇，那这样的生活其实也是蛮好的， 还挺幸福的。 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有火锅吃。 对对对。 其实那这块我也还是想问一下，这个谣言粉碎者又来了。就是苏格兰这边其实有很多有独特的特点的地方，比如说他们的风笛， 对， 还有他们的这个格子条纹的衣服，以及男人穿的格子条纹的裙子。对，那就是平时苏格兰的男性现在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传统服饰在平日里穿出来吗？有没有切身的体会？ 很少，除非你去一些风景区，那些景点的话，你还会看到有男人穿这种传统的衣服。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会有男人穿传统服饰，还挺有意思的。 而且也是那种传统的纹样，就是红格子花纹。 对对对， 非常的有特色。 对， 那新娘穿什么？ 新郎新娘都是穿咱们的西服和那个婚纱，但是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穿的是苏格兰当地的那种传统服饰，男士。 明白了。那说完这个英国这边的服装特点了，其实我觉得美国没有独特的服装特点。 对，他们没有独特的特点，但是说一件生活中和我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冬天的时候女孩，因为我那边是中部，有一点点怎么说不洋气啊，然后女孩呢就会穿一个，不管多冷她都会穿一打底裤，穿一个雪地靴，半高的雪地靴，然后可能会穿一件冲锋衣啊，或撑死了穿一件短款的羽绒服。不管下多大雪他们都会怎么穿，然后他们会戴帽子、围巾、手套。那时候我认为他们是不是不冷啊，但是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我发现他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抱着，对，他们还是冷，但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很有执念，他们就是这么穿。 说到这个衣服哈，我们当然要购物啦。郑州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一下在哪里买衣服比较便宜呢？ 那我想说大家一定要在美国各种关注一下美国的，比如说 Labor Day 还有它的黑色星期五，这种节日的时候它会有很大的折扣，最好你要买的东西你最好留在过节的它会有折扣的时候买，就会很省钱。 很省钱。 对，很省钱，而且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你买了就是赚了， 明 白那种感觉。 那在英国呢？ 在英国它换季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折扣，跟美国也差不多，五六月份的时候打折也是很厉害的，可以买一下自己想买的东西。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与绝大部分美国院校不给研究生提供住宿不同的是，英国的院校是会给研究生提供住宿的，所以很多学生呢会选择学校的宿舍。那么铮铮当时在英国有没有觉得自己省了一大笔的这个住宿费啊？ 并没有，事实上是我在学校住比我在外面租房 还 要 贵。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宿舍它会分很多种 flat 呢，可能是跟几个人合住一层，然后一共用厕所，共用一个厕所啊，共用一个厨房。然后我所住的呢是那种我的房间里有自己的卫生间，但是呢可能跟四五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当然也有， 反正你也不怎么用嘛这个厨房。 对 对, 对，当然也有那种更好的，那样更贵的，就是自己厨房、自己的卫生间，自己的卧室，那样会更贵。因为对，就像曼宁说的，我不太做饭，所以我更注重用自己的洗手间，毕竟女孩子嘛，所以那样子的话，你的宿舍的费用会相对高一点，它是按每周算的，但它更让你省心。省心的地方就是你要自己住的话，很多的你的水费、电费、网费 要自己承担。 对，你要自己去交，你要自己，不仅自己承担，你要自己去交。我要想着，我该交钱了。如果我要在学校的话呢，所有的钱都是包含里面的，我只要把钱给学校，我就很踏实， 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对，很踏实。我东西只要我，比如说我的灯坏了， 或者是我的窗户有点问题了， 嗯， 我就跟学校老师说一下，我就下个楼，哎，就跟老师说，哎，我灯坏了，立马就有人来给他修， 嗯， 很方便，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 对，很方便， 是可以说是花钱买一个省心， 对，买省心，对，而且一般英国的学校呢，你住宿舍呢，可能跟同学接触的，嗯，接触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也可以了解一些其他的一些异国的文化。 宿舍的生活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在国内可能在大学或者研究生的宿舍当中啊，也会有这个谁去打扫卫生啊，或者说这个晚上睡眠这个早晚的问题啊， 嗯， 这还是都是存在的啊，这样的也算是宿舍生活的一部分。 对，嗯，但是想说在英国宿舍住的时候呢，每周呢会有阿姨过来打扫，就像你住酒店一样。我当时我记得是我每周二下午或每周二上午的时候，阿姨就会在酒店推那种打扫的车， 嗯， 每间屋子去敲，我要给你打扫。有一次呢，我觉得我屋子还挺干净，我还跟阿姨说，我说挺干净不用打扫，但阿姨很认真跟我说，这是我职责，这是我工作，我一定要给你打扫。 就是你觉得脏不脏无所谓， 对， 但是我就是要给你打扫。 对，而且这样也更省心，比自己住的话。 嗯， 确实呢，这么一说的话，我相信很多准备去可能要去英国留学的听众朋友应该是还是很想住宿舍的。 嗯， 那就是在美国是有没有在宿舍住，还是选择了自己去外面租房子呢？ 啊，那个时候呢，我是在 QQ 上联系的一个同学， 嗯， 然后我们俩呢一块呢是在美国合租的房子， 就是在学校附近是吗？ 对，学校附近，而且离学校很近。 嗯， 刚开始去，我考虑到我不可能刚到美国就会买车， 对， 但是我每天又要上学，所以我不能离学校太远。美国校区又很大，它不像咱们中国似的， 嗯， 会有墙会给你围住， 嗯， 它没有 开放式的， 对，很开放。嗯，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系了一个以前的同学，就是已经在那儿念书的同学， 嗯， 他又帮我联系中国学生会， 哦， 中国学生会的人呢跟他们说，大家都当然中国人在国外都很热心嘛， 嗯， 他们会帮我们找房子，所以我跟那女孩我们俩合住了一间。 那这个在美国租房的费用是会比在英国便宜一些，嗯，是吗？ 我觉得这是要分地理位置， 嗯， 因为美国所念书的学校所在的位置呢，可能中部可能它没有不是大城市， 嗯， 所以它肯定会很便宜。嗯，我在英国呢，而且英国地方很小，而且我当时在爱丁堡算是一个旅游胜地，算一个大城市，所以它相对来说住宿费用会贵一些。 在合租的生活上，是不是对自理能力的要求可能是更高一些了？ 相当高，不管是你自己学习能力啊，你要随时都督促自己，我要学习，我要把十分钟当成二十分钟用， 嗯， 你要很快去学习，然后同时呢，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能生病。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生了一场病，当时我急得我直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因为水土不服，我起的是那种小痘痘，身上很疼，然后呢，我很怕去医院，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只能在网上查，自己给自己瞎治了一下，瞎吃了药，然后就吃好了， 吃好了， 吃好了，嗯， 神医。 对，这时候你还有一点基础的那个医疗知识才行， 嗯， 也是算是比较幸运了，这也 对对。对，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要多加注意健康。 没错，要照顾好自己。 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在国外，确实相信很多的留学生还是会感觉到孤独的。 对， 无论是单租、合租、住宿舍， 嗯， 相信肯定跟国内的这样的氛围还是不一样的。那感到孤独的时候，就是如果说住在国外感到孤独的时候， 嗯， 一般有没有什么好的排解的方法？ 嗯，因为在国外不像在中国有那么多娱乐的活动，你孤独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话，最好是不要联系家里的，这样家里会更担心。嗯，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好笑的一些综艺节目呀，或者喜剧片啊，或者是看一看你的男神啊或女神啊，分散一下你注意力，哪怕你去谈谈恋爱也行。 嗯，确实很有道理。刚才这个铮铮也是提到了，就是说英国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寸土寸金的地方，因为它整个的客观上来说地方太小了，国土面积是不大的， 嗯， 满打满算也就是25万平方公里左右。其实可能大家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啊， 其实这个25文平方公里就相当大致，就大致相当于中国山东省加上江苏省的面积， 也就俩省， 对，就上下俩省， 嗯， 就已经是英国的整个这个，而且还不是英格兰啊，是整个英国的国土面积了。嗯、但同时要注意的是，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造铁路的国家。所以说呢，说到英国啊，很多的文化符号呢跟铁路有关。 想到哈利波特。 嗯、没错，这个哈利波特、嗯、这个霍格沃斯特快就是很多人对魔法世界的向往。 没错。 那其实这个火车文化或者说火车站可以说是遍布英国的每个角落的。 嗯。 那铮铮在英国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同时还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有没有去那个国王火车站看过？ 哦，去看了一下，当然那个必须要去嘛。作为从小一直看《哈利波特》长大的人啊， 嗯， 在英国坐火车，感觉是天气好的时候，风景真的超级美 哇， 真的超级超级美。而且我要提醒，如果你是在英国念书的同学或即将去的话呢，你一定要拿着你的学生卡去办一个证，那是可以打折的， 打几折呢？ 啊、哎，具体几折我忘了，反正能省一点是一点二。 哇， 对，你可以打折，一定要办那张卡。 就是乘坐各种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打折是吗？ 嗯，坐火车的时候会打折。 坐火车，那地铁呢？ 地铁有专门的地铁卡 啊、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英国会不会有像共享单车这样的东西呢？ 嗯，就很遗憾，就是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共享单车，但前两天我看摩拜已经入驻英国，我看英国已经有了，还挺贵的， 还挺贵， 5磅吧、 嗯， 还是1磅，我忘了，反正还挺贵的。 其实除了火车以外啊、 嗯， 在英国还有一个交通上的一个比较标志的符号，就是它的巴士。 嗯，对。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苏格兰还是英格兰本土、嗯，在英国这样的城市之间的城际交通、嗯、中距离、短距离的交通上，巴士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我觉得如果是下雨天的话，我还是更倾向于坐火车，那样会更安全。但是，巴士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因为英国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你作为留学生来讲，主要就是你的巴士和火车。如果你是在城市里的话，坐巴士的话，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巴士的票价还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呢，有那种 APP， 你可以在 APP 上买好，比如说往返的票多少钱，已经交好的话，你给那个司机看一下，还挺方便的。而且每个站台你都可以看，你所坐的，比如说我所坐25路车还有几分钟到，我可能如果要时间久的话，我可以换一下，它是在每个站牌上会显示的。 嗯。那刚才我们其实说的还都是公共交通， 对，公共交通、 就是、其实出租车也是每个国家每个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工具。那、 嗯、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相信铮铮肯定也都是坐过出租车的。 对， 有没有什么价格上、服务上，或者说明显的哪个方面明显的区别？ 我觉得在服务上都还让我挺开心，他们很贴心。但是我想说，最开始咱们会用一些轿车软件， 嗯、 当咱们很在轿车软件很盛行的时候，我那时候去到英国去念书，结果我一下飞机，我刚想打开我的优步，结果发现那没有，叫不了。但是因为大城市也很方便嘛，出国际机场你可以叫出租， 嗯， 叫出租的话，司机也是会很贴心的帮你把箱子拿到车上啊，给你关门啊什么的， 嗯，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我觉得在要小费方面， 嗯， 美国人是会更积极一点。如果那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打出租车， 嗯， 在美国我去出去玩，去迪士尼玩，然后我从迪士尼玩，然后打上车，然后回到我酒店，他帮我拿的东西，其实我没有想让司机帮我拿，但司机帮我拿下来了，我就跟他说谢谢，但他说我的小费呢， 他就直接问你要了。 对， 嗯， 这是一次，然后从那一次我就很长记性，我就看就是一下车我就立马会给司机小费。但是我记得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给司机小费，司机都会很惊讶，会觉得哇你人好 nice， 你给我小费了 啊，这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他给了他会很、嗯、你给了他会很开心。在美国你给小费的话他觉得很正常，你是你必须要给的。 嗯，明白，这好像是出租车费用的一部分。 哦，对对对， 可能算作他们的服务费用。 对， 其实呢我觉得铮铮这样的顺序还挺好的，就是在美国养成了一个很 nice 的习惯。 对， 于是到了苏格兰以后呢，所有跟铮铮打交道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他很 nice。 哇，好棒啊。 会觉得，对， 那刚才我们从英国其实说到了美国， 嗯， 那么美国是国土面积很广阔的， 嗯， 而且美国其实如果说英国是铁路国家的话，美国其实更多的是公路国家， 对，没错。 那铮铮有没有在留学期间去美国的其他城市玩耍，或者说去有一些中距离、短距离、长距离之类的交通，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嗯，我觉得如果你要去美国大城市，类似于芝加哥、纽约，我觉得你就坐地铁就很方便。 嗯， 因为你自己开车的话，大城市都有通常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很堵车，或者是车不好停，还有停车费太贵。 嗯， 都是这些问题。如果你要是去一些国家公园呀，我真的是建议一定要自驾，因为那太爽了。 国家公园里面， 对，真的太美了，而且没有车就。真的就只有你和风景，你就会真的只有诗和远方的感觉，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脑后了。 看来想要玩得好，还必须得自己有一辆车，而且自己得能开，才能够享受一种不被人打扰的这种美景啊。 对，没错， 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其实在美国和英国加起来应该有5年的留学经历了吧？ 嗯，差不多。 5年当中，铮铮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呢？给我们讲一下。 嗯，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我去超市买吃的。 嗯， 我和我朋友一块去，出来的时候有两个黑人。 嗯， 那个时候黑人在我印象中就基本上是一言不合就掏枪。 嗯， 当时我穿一双鞋，他们说你鞋很好看。我应该按常理来说，我应该跟他们说谢谢。 对， 但是那两个人就是坐在一边跟我说鞋好看的时候，我瞬间很害怕，当时我拔腿就跑了。 跑了吗？你是真的跑了？ 我真的跑了。 不是为了走开吗？ 没有，我跑了。然后那就是怎么 留下了一脸懵的两个人。 对对对，他俩，我当时我跑的时候，我拿余光看他俩就一脸懵。就是一脸懵，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完全不知道。但是慢慢通过这几年在美国念书啊接触，我发现其实黑人还是挺好接触的。黑人是很真实的，如果他喜欢你的话，他表达出来他就是喜欢你；如果他不喜欢你的话，那他就是不理你，或者说看骂你啊或怎样的。但是白人不太会。白人，美国人就是白人见你都是会很热情， 嗯， 热情到你就觉得他们你有点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我社交上的一个小问题啊，慢慢就发现他们虽然表面上会很尊重你或者对你很热情， 嗯， 但他们心里可能 并不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可能并不是。但是所以我觉得黑人是更真实。嗯，我觉得没有，如果是大家要有之前跟我一样观念的人，如果你要出了国，你千万不要觉得黑人都是一言不合就掏枪的，他们很 nice。 至少在第一次和他们说话的时候可以稳住。 对， 可以不用跑。 对对对。 啊，明白了。那今天我可能还有最后一个要辟谣的，或者说粉碎的谣言啊， 嗯， 但愿能粉碎。就是说，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不禁枪的， 对， 那衍生出两个问题啊， 嗯， 一是英国的枪支管理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小问题。第二就是，那在美国读了大概4年的书吧，那有没有遭遇过一些就是枪支的抢劫，或者说一些治安事件，或者说公共的一个暴力事件，有没有这样的比较可怕的经历呢？ 好嘞。嗯，英国呢，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啊，我百度了一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禁止私人拥有枪支的法律，所以我觉得英国还挺安全的。但考虑到英国人呢有打猎的爱好，政府呢是允许打猎者可以拥有猎枪的，但必须要有资格和申请执照。但在美国觉得我还挺幸运的，而且我在美国这几年呢没有遇到过一些恐怖袭击啊，或者是有人拿枪出来抢劫啊，这种情况我没有遇到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出国之前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妈妈说人多的地方或者是很热的地方一定要不要去，不要往前凑，这样很危险。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尽量保证我不在人群中啊，就是人多的地方聚集或多逗留。 平常自己很注意这方面， 很注意。而且包括我去美国不管去哪儿玩，我都会随时给我妈发条微信 我哪怕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跟我妈说啊，妈妈我在哪儿，现在哪儿哪儿，我就怕万一真的有一天我要被炸了，或者当时把我炸没了，我失踪了，我妈不知道我在哪儿，我就给自己留了一手。所以我去 每去一个地方都会这么发吗？ 对，都会这么发。去之前我会说我可能过两天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妈虽然会忘，我知道我妈肯定会忘。等我去的时候，我会跟我妈说：“妈妈，我要坐地铁，坐飞机了。”然后妈妈，我落地了。而且我会刷我妈的副卡，所以我一刷我妈就知道我肯定现在没什么安全。 本来忘了，然后这个卡的这个信息提示一响说：“啊，是安全的， 对，安全的。”他在刷卡就很安全。 所以这个拿着父母的副卡也是一个报平安的好的方法， 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当然了，还是。更多的还是应该像铮铮这样多用真正的文字和语言去和父母多交流，多报报平安。 嗯，对。 其实说实话，肯定是留学啊，最重要的还是安全，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安全。 当然。 那铮铮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在这四年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遭到一些这个恐怖啊，或者说恐怖事件啊，或者说这个暴力事件。 嗯。 那就是有没有在这四年当中有没有身边的同学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当时我就记得我邻居离我住我不远的一个邻居，当时我们的州是很安全，所以大家是不锁门的，大家房间是不锁门。有一个小偷，他就进那我们邻居家了。进去了以后呢，偷东西的时候房主人回来了，我们邻居回来了， 碰了一正着， 就这么巧。这时候呢怎么办，小偷他掏出手枪来了，我是打在他肩膀一枪，然后就跑了。这件事是枪击离我最近的一件事儿， 但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从那以后我就觉得所有留学生，我想说即将要出国或者是你已经在国外念书的同学，不管你住的环境有多安全，不管你身边人大家是不是都没有锁门，你一定要锁门，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确实啊，就是意外嘛，永远都是在你松懈的那一刻才来临。 对， 你是预料不到的。 是在你时刻提防的时候，其实意外永远不会来，因为都被你提防掉了。 对。 那我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就是，远在他乡的这些留学生们哈，他平常过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说中秋节啊，春节的时候，那应该怎么过呢？ 中秋节和春节当然肯定是家人团聚的时候，家人不能团聚当然是华人在一起庆祝。我们当地有一些华人自己的社团，然后也有咱们国家会在像美国会投很多钱孔子学院，或孔子学院工作还有学习那些外国人，然后还有我们 也会跟着一起过这些传统节日。 对，会跟着一起，而且他们甚至比我们都要了解他传统节日应该哪些传统习惯，他都很了解的。然后还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出几个节目，有一台晚会，大家会做一晚会。你可以拿票去看这场晚会，然后私下呢肯定就是三五个好友啊，关系不错一块聚集吃饭。 会包饺子吗？ 当然会，肯定北方南方同学会一起包饺子。 哇，那这个当时应该还是挺温馨的一个画面吧。 对，其实挺温馨的，然后一边看着咱们的春晚。虽然那时候有可能赶上春节那天还要上课，甚至可能那天还要有作业要丢，然后有可能还会有小考试。但是那天大家还是会聚在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去学校看晚会。在学校食堂那块儿，我们会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和孔子学院人一起联合来推广中国文化。中秋节的时候可能就是吃月饼啊，做一些小游戏，猜灯谜，一些这种，还有一些练毛笔字儿。 那是不是我觉得过得比我们国内还要更传统一些呢？ 对，会更传统，就是为了让国外人更了解中国文化。 在美国在英国都有什么娱乐活动？ 你在美国呢，你的学费里头包含学校健身房体育馆啊，可以跟美国人一起跳舞，你就可以知道哦，美国人的瑜伽是这么练的，跟中国人的不太一样，他们是原来是这样哦，就是可以了解更多一点，正好也可以锻炼身体，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一帮同学聚一块儿，周五了嘛，要放松一下，然后玩可以比如说玩打一下狼人杀呀。周末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去离学校不远的一些公园去烧烤，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去领一个钓鱼的证，你可以去湖边去钓个鱼，钓完鱼回来你还自己烤着吃一下，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